万家灯火的团圆，也是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的家国胸怀。月圆京城，情系中华。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欢迎收听快车道，我是赫儿。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老车。 嗯，这个进入九月份哈，天气虽然很凉，但是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还是非常的热火朝天 的哈、 非常火热啊！好多车企们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要抢占新能源的一个消费市场了。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新闻出来了，比如很多新车亮相啊，还有一些很多的大事件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挺好玩的。 嗯， 我们先来说这个比亚迪，说比亚迪全新的秦 Pro 亮相了。 然后他还顺便开了一个全球开发者大会， 对，在深圳。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发生在中国的话，也就只能发生在深圳这座城市。 嗯， 而啥不是我的老家在东北呢？ 这我觉得它发生在 你在说歌词儿，我就想起来了啊、为什么哈、我跟你说，因为这个深圳是一个极度开放的城市， 对 哦。 创新城， 它而且它举办的叫全球开发者大会， 嗯， 我觉得跟这个城市的身份 科技感 对特别符， 听起来跟很多的软件工程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对， 嗯嗯嗯， 所以这个它这一次肯定是在手机的互联上，就是在一些车辆的智能方面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它才把发布会的这个地点选择了到了深圳。 哎，比如呢，老车，它为什么叫这个全球开发者大会啊？ 比如啊，你看啊，像在这个会上啊，比亚迪呢宣布了它的一系列成果 哦， 其中呢有跟百度在地图上的一个自动驾驶领域的合作， 嗯， 跟360呢在车联网，还有一个汽车信息安全的解决方案，还有移动互联，还有大数据，还有 AI 等领域的一个共同的这样的成果的展示。 嗯， 哎，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面向全球的这样一个开发者大会。 我觉得这个王传福想开了、 这款车啊，我相信应该是带着多种 DNA 诞生的， 你说秦 Pro 吗？ 哎， 所以我就 包括他以后的，我估计也都是这样， 各种 Pro 嘛。 我真觉得是王传福想开了、他就原来啊，大家一说这个比亚迪的车，感觉就稍微有点保守。现在不管是从外观也好，从它的整个科技感也好，这位先生就是觉得，哎，我要往高科技上瞄了，我要让我的车更加能走上国际了。 其实 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原来呢，王传福先生给我的一个概念就是他踏踏实实在做很基础的东西，比如说电池、比如说很多的充电网络的铺设，包括在很多城市做新能源车的这种试点，因为太原整个的城市的出租车全都是用的比亚迪的 E6、就是在于等于说三电领域，我觉得比亚迪当初应该是做了很努力的深耕，现在在三电的基础上呢，然后要加更多的所谓的互联网的东西，加入更多的所谓的自动驾驶的东西，我觉得它在迎接未来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嗯， 你叫什么？5G 时代。就为什么说现在所谓的自动驾驶上传和下载的这不是它达不到说现在很多的那个信息处理度，未来的自动驾驶更多的服务器运算端可能在云端，不在车上，你想要车上的话给它安排一个硕大的服务器，你后边不得备台大电脑什么的，那关于这台电脑的降温什么的用电什么的损耗不是很高吗？如果 5G 网络一旦实现的话，它的速度将会是现在的那多少倍的老车来着，几十倍的一个迭代、 对，差不多。 这样不管在数据的传感器的采集信号的上传和下载的过程当中，这个流量只要是一旦能够 5G 网络铺设成功了，那我相信这个大时代就到来了。我觉得他这一步等于说在给后一步铺路。那么 5G 网络什么时候到来呢？前一段时间好像是 12月底应该是在选了几家 试点城市，今年年底，明年 年初， 对，已经试点城市都选好了。 你们现在不觉得 4G 都慢了吗？ 你要求太高了。就那 5G 网络未来就是即点即开，这个已经就会成为咱们实现的一个目标了。而且未来可能我们的手机会有更好玩的一个玩法，比 比如说什么投影啊、投射呀、突然来个小人在屏幕上蹦跶啦，都有可能啊。 对，现在就很多的技术都已经能做到了，只会做得更好 啊。这是比亚迪哈。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一个这个奔驰品系下的一个品牌 EQ 品牌，然后首款它的量产的 SUV 车型 EQC， 然后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正式的这个首发了。 是的，这 也算亮相吧。 对，这是全球亮相。 对，它是计划会在2019年初在德国投产，然后夏季呢，就是同年的夏天，2019年夏天在海外市场开售，然后会在2019年年底在华投产并上市。这个就是先于它的一些这个咱们说那个什么奔宝啊这种的车型了。你像奥迪是e-tron和宝马的 iX3 都是2020年吧？对吧？然后奔驰就先了，但是现在这因为这车已经亮相了，很多媒体老师有吐槽，就觉得这车颜值上稍微差了点意思。 我觉得啊，说奔驰不行，多半也就只能在两个方面来进行， 就是长得没什么特点啊， 就 是 吧？第一，说我觉得不好看；第二，我不喜欢。我呢是属于后者， 我呢是属于前者。 其实呢，核心还有一个问题， 没钱， 会在一起要没钱。 嗯， 当然这我们都是细说了，就是你知道奔驰，因为今年成都车展，我有机会参加了奔驰的发布会，听了他们发布会的现场，包括他们整个内容和这些东西之后啊，让我感受到奔驰大厂的一个状态跟态度，就是给人什么感觉呢？就是感觉人家的领导致辞是在精短的玩笑当中就说完了，他人家说几个核心， 人家没什么愁事啊。 对，这就是奔驰现在的目前的状态，就是我的车上市了啊，多少钱啊？行，能跑多快？行了，大概也就是这样。然后，哎，你看隔壁那个也跑3.8秒，他的致辞就结束了，就是这是一个大厂的状态。看到 EQC，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看很多车企在做很多的新的互联的东西再往车上加砸。举个例子啊，不是说奥迪不好，但奥迪在强调各种各样的这种科技配置都加装上的时候，其实奔驰都有，人奔驰没有说过什么，就只说买我就可以了。他有这样大厂的一个态度。就之前我也特别费解，说为什么奔驰不在新能源车领域做深耕，做乱七八糟的事儿。后来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奔驰出了电动车就会有人买。 对，我就是潜在的消费群体。 就是你知道，就突然间我脑子一下子就开窍了。我觉得人他不用推的那么早，只要说整个的新能源车大家都普及的时候，我奔驰有车。 所以 就会能卖得出去。 这就是回到你刚才的话题，为什么人家发布会上甚至上市的发布会人家都没什么太多的话说，因为人家不愁卖，人家有什么可说的呀，他没说的呀。 所以就是真是奔驰的品牌背负了很多的东西，且人家做的车没毛病。 对，还是品牌力度到这儿了。老车我再问一下，你不是一直就是对新能源的车市场没有那么的就是看好，或者说 分品牌、 哎呀 分品牌 啊，这么回事啊？你怎么突然又瞄上这个？ 不是，你知道老车当年跟我说什么吗？他说我要不差钱儿，先给我来辆迈巴赫。 主要的就是差在钱儿上了，是吧？ 对。 就开嘛，没什么问题。有再有钱点上个防弹的。 但我确实没有想到，就是老车该说那话，他说他会是 EQC 的一个潜在客户，原因呢？ 这个怎么说呢？ 原因是现在不差钱了，是吧？ 这车我觉得，有的人说颜值差点，这因人而异吧。 我觉得这个 还觉得挺好看的。 我是觉得啊，这个不算颜值差，只能说是颜值没特点。对吧？这就是很奔驰的一款车嘛。 我觉得 很家族化嘛。 或许你们看到实车之后，还会有其他的见解。行，奔驰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好，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聊新能源车。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回来。总是假装不经意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声音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 心中都向往一种蓝色，它不是普鲁士蓝，也不是青花瓷蓝，更不是蒂凡尼蓝，它是零排放时代，让天空变蓝。欢迎进入零排放时代，欢迎收听快车道新栏目，聚焦新能源汽车行业，解读最新行业政策，把握汽车风向标。每期都有专家和你一起让环保回归生活。收听快车道零排放时代，关注现在，遇见未来。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长城啊，说长城开始研发燃料电池了。 这个不是现在的新闻，早在之前的采访当中呢，魏总就公开表示过，长城正在研发燃料电池，像储氢啊、加氢这些技术，然后呢，新建的这个氢能技术中心呢，在2018年也会慢慢的投入运行，所以呢，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再过不了多久，那么长城的这个 燃料电池车就横空出世了， 对，应该就会问世了，大家期待一下啊。国产品牌的一款燃料电池车，我觉得还是很有看头的。 其实大家伙在氢燃料，就是所谓的燃料电池车这个地方经常画一个问号，什么叫燃料电池车？ 对，就是区别于我们现在的说到的一些新能源，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用的电，对吧，这大家好理解，对吧，一块大电池或者电池板，那么其他的不是这种燃料电池嘛，就是我们都可以用来这种， 其实大家可以换一个角度， 燃烧，然后用这种把这种叫什么化学能转化成动能这种的。 对，其实大家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它就是把像氢啊这些东西扔到里边反应，然后出来的是电，然后来驱动车辆，损耗的实际上氢 也，对，就是把这个，它也是没有污染嘛。 对，为什么说用氢呢？核心就是人家氢反应过后出来的就是水。 对啊，那个分子式大家应该都明白吗？氢燃烧之后就是排出来是水， 就是， 没有任何污染。 H2O。 为什么老车说大家应该都明白之后，我突然小心虚了一下。 哎，两个字和一个氧， 你已经把这个你学的东西还给老师了，但老师 对老师还没有给我退钱。哎呀，真的是我最近这个，哎呀，脑子不太好呀。来来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刚刚这个长城这事儿还有的说吗？反正就告诉大家一声嘛，人家马上就要有这个燃料电池了，啊。 我其实想说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其实咱们整个国家政策在于推动燃料电池方面，并没有做多大的力度调整， 应该是一步一步来，我相信应该是这样。 而且还有一件事儿，他们也并没有画一条线和和所谓的标准，怎么讲？现在其实氢燃料电池的技术已经还做得不错了，包括日本几家车企都有自己氢燃料的技术和车型， 对对对， 为什么进不来呢？对不起，我没有标准，所以我也进不进再说。就是我觉得是现在政策并没有拥抱这类车型，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现在看我们的国情，我是这么认为。我觉得还是市场嘛，一步一步的来。你先发展这块，现在我觉得就已经挺乱的了，都没发展好。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有一条新闻会涉及到这个新能源这一块了。 那我愿闻其详来， 我觉得咱们慢慢来，一步一步看。那咱就说说这个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有30家车企被工信部点名。为什么点名啊？因为他们在长达12个月的时间里没有生产新能源汽车产品。 所以是被撤销资格了是吧？ 不是撤销资格，是这12上述的这些企业如果再需要那个重新的这个生产新能源呢，需要经过工信部的重新核查。那么简单的说几个这个企业，像华晨汽车，广汽本田，长安标致雪铁龙，长安铃木。 长安铃木就不用提了吧。 但是你看啊，其他那几个华晨、广本、长安雪铁龙长安标致雪铁龙。所以说这就是刚才跟黄生在一起说到的那个问题，那么新能源这一块可能还没解决好呢，至于说燃料电池那可能会更复杂一点，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吧。 对，那我们来看这条新闻，就是这几个车企被点名的这几个车企啊，它暂时应该是没有，它是没有新能源计划吗？ 应该怎么说呢，我觉得在它产品序列里边它可能确实把这块 就是走得慢一点， 对， 是吧？ 你比如说华晨，我们这些天全都看到的是它的一个 SUV 的产品，但确实没看到它的一个新能源的，不管是轿车也好还是 SUV 也好，真的没有看到。再比如说标致雪铁龙，也没看到吧。 嗯， 你就那件产品也没多少太多新鲜的亮点，更别提新能源了。 其实我看到这条新闻， 但广本其实不应该呀、啊。 广本没有自己电技术， 所以他现在差的是差在这个位置，是吧、 广本有自己做的，原来在电机和所谓的这种怎么讲，那叫那个超跑叫什么来着？ 这下我还想不起来了。 但因为你知道我想什么，因为广本它有一些这个就是什么混动啊什么的、它应该在新能源这儿起步不是、 你说的是那个 NSX 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会特别难，但是它却迟迟没有动作。 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本田坐车包括 PSA 集团坐车，他们脑子里自己心里有个数，就是首先我 有数都有数到被点名了、 不 是 吧，你看啊，车不光有底盘，不光有驱动，还要配电池、知道现在国内的这个所谓的电池产能现在不供给不了这么多的，就你车型出来之后你产不上，就跟原来现在本田有的车型为什么说要订单排单式生产，因为它那台 2.0T 的发动机它的产能跟不上，它进不来那么多，那电池装不上了车怎么办，对吧。还有一件事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真的就卖的那么多吗？现在我觉得新能源车的市场还是有一部分饱和的能力的，当所有车的都来一夸夸全上新能源车了，你发现哎，这个销售榜单会特别好玩，然后又有几家车企一个月一辆，哎，漂亮，三辆走你。我觉得他们在算这个账，或许他们未来在双积分的政策上会采取采购，都不愿意非要自己做，因为我觉得真正正了八经的要做一款新能源车还是挺难的， 嗯， 但反而在自主品牌，他们在做新能源车上却又特别的热，但是他们拿出来的车型就真的好吗？ 不一定， 问题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我们应该一分两面的看，第一是他们这些车企究竟会不会推出新能源产品的序列，还有一件事就是那些一下子现在已经出了新能源的产品又值不值得买，这是一个我觉得是要画两个问号的，大家可以深入思考一下。 对， 尤其是我觉得在未来可能两年到五年要买新能源车的朋友要关注这件事儿。那句话叫怎么说，车是否要怎么样，你要从现在就开始看了。有些人看车现在是说什么买车，说啊，我觉得这车样子好，可以啦，配置高得了。我跟老车今天讨论了一件事儿，车辆里边有异味，新车有异味是否等于车辆有害物质超标？ 有可能啊。 这个问题我打算今天抛给咱们听众朋友，你们可以也讨论一下，就是新车如果有异味是否等同于车内的有害物质超标，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要买沃尔沃，为什么有人要买 DS， 为什么有人要动辄去花百万买车，你去闻闻它的味道，再回到动辄五六万到十万到十五万这些车型上面的味道真的是有区别的，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说的有点远了是吗？跟新能源车是不是？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值得讨论一下。 对， 你说你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就是遥控车的电池，你发现五毛钱的跟两块钱电池闻起来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对，我们没有闻电池， 我真没闻过 啊。没有吗？啊，那可能我这五毛钱电池漏了。对不起。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新能源车。那这几条新闻说到这儿，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娃哈哈跟新能源能不能联系上。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这个娃哈哈呀，娃哈哈，哎，咱们都知道这个娃哈哈 AD 钙奶，娃哈哈的水没问题，但娃哈哈要是造车， 前两天传啊、 这个、 说娃哈哈打算跨界造车，官方回应了、我们不造车，我们造月饼。 我觉得确实这个造月饼比造车靠谱一点啊，怎么会有人传娃哈哈要造车呢？ 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娃哈哈那个董事长宗庆后大家都知道哈，然后呢他是经营范围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传感技术、先进装备的制造技术、新能源汽车及汽车的智能技术，这感觉大家就 觉得似乎娃哈哈将会进入造车的行列了， 哦、就是它这个经营范围扩展了， 在经营范围里边有这个，所以大家觉得，哦呦，这个娃哈哈是不是要进军汽车领域了？ 嗯， 哎，最后 但是娃哈哈特别幽默的回，人家不造车，人家要造 AD 钙奶味的月饼。 嗯， 就特别逗。但是你说啊，如果他没有这个想法，你他为什么这个经营范围要有这新能源汽车、什么智能技术、新材料这些扩充范围呢？环保材料什么的，难道要给那个其他新能源车提供娃哈哈钙奶？ 其实吧，我是觉得这么想的，它不代表现在不造，未来就不想造。 哦， 就是你想。一家企业有了钱之后赚钱，是不是要做投资？那让他的资本更加扩大嘛？我们想一下，娃哈哈现在手头的产品有什么 ？AD 钙奶， 嗯， 成本有多低？我这里不说了。 那可不一定。 娃哈哈的矿泉水， 哎呦， 矿泉水，这 怎么 都变音了呢？ 矿泉水， 嗯， 那不是叫矿泉水，严格意义上来讲，那叫娃哈哈纯净水。 对， 对， 就是应该叫纯净水。 纯净水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将水做充分的过滤，灌装到瓶子里面，成本多少？刨出去物流，现在一瓶娃哈哈的纯净水会卖到2块钱，2元钱啊！ 嗯， 它利润有多少？ 嗯， 超过50%吧。 嗯， 我大胆的估计有50%。 嗯， 那么每年我们会消灭掉多少瓶的娃哈哈纯净水呢？我们画一个问号。所以说，我觉得娃哈哈的集团整个的盈利状况还是很不错的啊。 嗯， 他们或许在未来。除了水上面或许我还做一些文章。 嗯， 对， 嗯， 我觉得啊，这个企业如果真的哪一天一个可能跟汽车都一点不相关的企业突然他宣布我今后要开始造车了， 对，怪怪的， 大家不要觉得太过于惊慌，要 有 这个 应该的， 有这个也不叫应该，有这个意识或者前瞻吧，就是说大家应该讲，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他们来做出点什么？那前一段时间我们都说那珠海银隆跟格力， 嗯， 那不是说还格力还要造车？嗯、 其实不烦 啊，我觉得娃哈哈可以转念去收两家企业，比如车和家和力帆， 啊， 俩一起收嘛、那个。 那你说这个车出来的命名应该怎么样呢？ 不， 力帆吗？娃哈哈力帆， 人家叫那个。车和家力帆 SUV，、 哦、 然后娃哈 哈 控股集团出品。 我去， 就是后边那尾门给你码一排字儿， 这、啊、那个怎么是？ 一开门，娃哈哈， 买车就送娃哈哈。 对， 没有瞎想的啊。不过前一阵儿，这个车和家确实要借用力帆的资质来造车，这件事儿也是在整个的汽车圈来聊一下。 嗯、 反正是一家有准生证。一家有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产品，包括东西，那么造不造得出来呢？我们还是等2019年他们真正能交付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吧。 对， 那好，今天周六，我们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越过那条长街在转弯，那是以前。我常来的地方，碎花窗帘和干净的床，你一直希望对面是一片海洋。后来听说你一直相伴，太多寂寞在屋里一直烧不完，在别人面前我们总显得大方，说还是朋友或许只是一个假象，后来的我们一直都遇不上，仿佛都在避开某一些地方，在人群中都走得特别匆忙，一不小心就认出对方，后来的我们被谁而遇上，忍痛许久的伤终于能原谅，才明白眼泪只是一种行囊，而我们都是彼此幸福的转场。相伴，太多